扫描。他把夕阳当外套，他最爱跟大自然的拥抱。南北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热。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离开。人人爱摇起来，很开心就会花里狂开，活得精彩。一起跟季节约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生活里甜美。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礼拜。人人爱摇起来，我想要阳光不用下载。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礼拜。人人爱摇起来，心就会活力澎湃，自然凉快，自然爽快。哦、yeah oh, 人人爱摇摆起来。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老师，为什么视力有障碍的人牵着导盲犬过马路的时候要举手呢？ 因为狗狗受膜上的感官细胞锥形体比人类要少，它们对红色不够敏感，也没有办法判断红绿灯。狗狗在过马路的时候都是通过人流和车流用声音来判断是否适合过马路的，所以视力障碍的人士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举起手以示一司机不要抢行。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读懂一个手势就是一份关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没有一座山在哪里，我们却有一片云不在远的夕阳里，有一种奇怪，以为可以换的总是转得特别快，转着秋来学会期待，也学会了无奈。花落花开怎样分得开，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总要走到千里外。我离开不回来，如果天空也在，风一样会吹，树一样会摇，有一些美好在不在，往事化尘埃，扬起来，想知道你还在。读完过来，能否让我再一次被窗外门打开，能否再做你的女孩。住过几座城，更记得我们穿过几场雪，飘在红的脸楼上，有一种感慨，当时每一次的总是后来才明白，春去秋来学会期待， 会了无奈，花落花开，怎样分得开？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总要走到千里外。我离开，我回来，多希望你还在。如果天空也在，风一样会吹，树一样会摇，有一些美好在不在？我是化成爱，扬起来，想知道你还在。路弯过来，能否让我再一次被窗外门打开？能否再做一次你的女孩？会变堡垒，雪会变冠冕，就算千里外，我把它带起来。 期待明天。

自己和你无可取代的美，不是给自己太多界限。 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要过这一天，任随记忆消失，浮现的记忆中几多沉醉的爱情，无奈的一本曾的伤害，拥有命运中的惊喜，不知道会变成悲。今夜和你我心流着泪，会珍惜曾经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看着早起出门运动的人，就觉得好健康哦。我是得了叮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 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

照不眠，不应有。

中爱恋，惩罚你来后半生保护，红茶馆女朋友，有人不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